三点台南南方公园，五点半高雄汉神巨蛋百货，九月四号下午两点台北西门町联合医院前广场，详情请洽 Sony Music 官方网站。 UFO Superstar，我们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SHE。飞碟请收听玛丽以及马克的青春点点点。 温馨又动感， 甜美又华丽。 周二到周六， 每天你听到的第一个狂乱节目 《青春点点点》开始喽！ 玛丽、 马克 陪你点醒青春期的我细沙， 点出思春期的甜酸苦。嗯。 多想被你，多想被你，多想被你，多想被你，啊！ 臭小孩，我是马克。 你有闻过真的很臭的小孩吗？小孩臭起来真的没有来跟你开玩笑的哦，很强。 你说那种婴儿哦， 或是小学生啊，然后他们那个或是幼稚园，有的小孩那个头皮就是头发都没有认真洗，那个头垢味超重。然后尤其 你为什么会闻到？ 就以前亲戚的小孩啊， 那然后就是他们为什么你不会叫亲戚认真帮他洗头？ 然后有的小孩就是会很容易流汗，他就是非常容易臭，可能有一个很容易臭的阶段吧，我不太确定，可能要问真的你有养儿养到大，你知道那个小孩的，就是有个味道很浓啊，就是，可是他们爸妈的确是有天天帮他洗头啊， 嗯， 但我不知道有没有比如说会认真想说要 搓搓他 那个头皮这样子，这样子。 嗯、 一流汗就超明显，臭小孩。 但最近就是关于流汗的小孩，就是应该是昨天今天吧，今天疯传的一个影片，就关于就是西班牙跟日本队的小朋友好像十二岁级的足球比赛，然后比赛完之后呢、嗯、那西班牙很开心的赢了，赢了以后就在一起就是抱成一圈、哦、然后就哦耶耶耶，另外一边日本小孩就狂哭、 哦哦、 他们就穿你今天这个颜色的衣服，然后就一直呜呜，然后就是哭得好难过，好难过哟！ 你想把他涌入怀中吗？ 然后这些西班牙的小孩就去把他们涌入怀中， 好浪漫哦！ 就他们在列队的时候，他们就本来还是要列队谢谢观众嘛，嗯、那就还有就是要谢谢对手这样子，嗯嗯，然后他们就每一个就是西班牙的孩子，虽然他们语言可能不通，可是就是过去然后就是抱他、 嗯， 抱他，然后就是捧着你的脸，然后拍你的脸说，我不知道说什么，那感觉应该就是你很棒了，就是对，不要难过，你很棒了、嗯、或者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拍拍他们的脸，拍拍他们胸口，摸摸他们头，然后就抱他们什么之类的，嗯，疯传。今日影片疯传， 我怎么会错过这个高潮疯传呢？ 我们的 Facebook 到底朋友到底是有差多少？为什么会都会常常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你的版面真的跟我完全不一样哎、欸， 真的、哦。 嗯， 那你的大部分都是些什么？ 很无聊的。 我的有比较有聊吗？只是因为你少看到吧？ 对，我少看到。 对啊。还是每个人都觉得哈自己很无聊，然后看别人就比较新奇一些。 大家觉得自己很无聊，那用脸书干嘛？ 是不是不应该用脸书啦？我们应该要离开这个科技的这个被束缚啊！ 想得美，还早呢。 没本事离开，来自阿库尔谢和弦的新歌《本事》。我受过考验下场 Don't tell me what to do， 我受过苦本老师 Don't tell me what to do， 我受过假面官员 Don't tell me what to do， 我受过这些恶心不会让我想要吐，这是我的人生我要自己做主，我相信一切会有上帝眷顾，带着我的踏步踏上未知的路，每一个事情都是属于有故事的苦，我用心跳我想你弄掉，我用心跳将落把风都跑，我用心跳但人家伤我不变，我用心跳就啥都来跑遍，那是差错日子还要过，你伤心怒爱的辛苦也是数不尽的 trouble every day， 有多少问题要去面对，有多少夜痛不发的真理无法不睡，别人怎么评论你是他家的事，你怎么活得无趣是你的本事，别人怎么评论你是他家的事，你怎么活得无趣是你的本事，别人怎么评论你是他家的事，你怎么活得无趣是你的本事，别人怎么评论你是他家的事，你怎么活得无趣是你的本事，没有人可以代替你勇敢，没有人可以拿走你的坚强，没有人可以代替你独立，没有人可以拿走你的天性善良，有一种努力找出相信自己，有一种坚持搜索凡事靠自己，当你停止生气抱怨的时候，就是努力梦想自己的时候，是他家的事。 另外呢，还有一个疯传影片，这个影片呢，就是我觉得蛮厉害的是，15年前、16年前在听他的音乐，然后那个时候大家觉得，天啊，这个人好酷哦，这个人好厉害哦，然后到了十几年后，大家还是说，这个人好酷哦，这个人好厉害哦，然后就连阿库尔谢和弦的本事里面都还是 quote 了他的话，就是宋岳庭 Life's a struggle。 那最近呢，就是王阳明他监制了一部宋岳庭的纪录片，长达22分钟，经营帝国宋岳庭Life's a struggle。 所以如果你是可能年轻的孩子，你可能没有听过宋岳庭是谁，那你也许可以藉由这一部22分钟的影片而认识一下他，或是如果你一直有听到这个人的名字，或是一直听过 Life's a struggle， 谁呀？ 对，然后为什么大家都要说他很厉害等等，你也许也可以借由这些影片就是更了解他一点。我没有办法专心面对第二天的考试，老师他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老师，我讨厌穿制服，讨厌学校的制度，我讨厌训导主任的嘴脸，讨厌被束缚。 That's true， 很多人不屑我的态度，他们说我太酷，他不爽我都曾将我逮捕。 I don't give a fuck about 人家说什么，他们想说了什么就说什么，但是他们算什么，没有谁有权利拿他的标准衡量我，主宰着我自己，随便人家如何想我，还是我爱钱的女人只给凯子摸，不懂得用光显套的人面前孩子多，金钱力量最大，全身不带来全不带走，紧握着双拳的人们何时能松开手。 Life struggle， 日子还要过，平常喜怒完了之后又是数不尽的 troubles every day， 有多少问题要去面对，有多少夜痛苦烦恼着你无法入睡。Life struggle， 日子还要过，你常喜怒完了之后又是数不尽的 troubles every day， 有多少问题要去面对，有多少夜痛苦烦恼着你无法入睡。法庭严肃的空气逼得我快不能呼吸，当时面临着终身监禁的我开始反省，你来看之后又是个截然不同的景象，新版本眼神中看不到一点和平的迹象，仅有一寸短的铅笔写的是监狱风云，日记上描绘的不是美好的户外风景，自由在他们眼里才是憧憬，放一把自制武器在枕头旁一封，随时有人偷袭，有些人怀疑老婆在外偷情，有些人把家人寄来的信件一张一张好好收集，有些人24小时几乎在床上休息，有些人精神失常因为受不了打击，三个月如火如荼的漫长的难以过去，出狱后的我得面对三年的晚刑期，这也好，一生中第一次感觉到幸福，但是生命的考验何时如此我不清楚，我不知道接下来还有什么会发生，翻开报纸的新闻又是看到放火杀人，还记得某年无意间发现的照片上面有阿姨对男人事情口交的恶心画面，这简直全毁了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我无法忘怀照片中的笑容多么淫荡，我抵抗胸口存在的不安及惶恐，我不断听到痛苦的声音在内心怒吼。 Life struggle， 日子还要过，你常喜怒完了之后又是数不尽的 troubles every day， 有多少问题要去面对，有多少夜痛苦烦恼着你无法入睡。 Life struggle， 日子还要过，你常喜怒完了之后又是数不尽的 troubles every day， 有多少问题要去面对，有多少夜痛苦烦恼着你无法入睡。不论我走到天南，不论我走到地北，不论我走到哪都见识到人心的虚伪。 It's kind of funny， 在人的眼里只有 money， 外表好像要帮你，却只是想帮他自己，笑容可掬的脸后面谁知道是个狼心狗肺，连朋友都能背叛，因为只有名利和他口味。他说他爱你的时候想的是问心无愧，搞不好他爱的是你身后的荣华富贵。你可曾困惑，在你身旁曾是你室友，对你落井下石的可能就是你的挚友。你可曾经历当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平常跟你称兄道弟的人都突然失踪。亲爱的神，伟大的神，你可以怪我想法太过无知，但我只是人，我不信人，因为人也不信我。不要问我为什么，我最多只能告诉你的就是我的命像海浪一样有时高有时低。你是否告诉自己坚强度过各种时期，我从命运的天台放眼却看不到星空，漆黑的天空压在头顶使我不能轻松，在我心中找不到一个安静的角落，我不能再沉睡下去，良心仿佛在笑我。他在说有几天几夜老妈曾经为你以泪洗面，老爸他几乎几天希望自我直接熄灭，我接起电话是老爸憔悴的声音，虽没见面却不难想象他当时的神情，刚听完他最近之夜的消息，脑海里马上浮现祖母的话，警告我一定要珍惜，我已经放弃所有哭的理由，因为我早就习惯冷漠，活在无情的现实里头，人生要如何起头，改变要如何起手，

9月1号一个新的月份，新的月份的第一天是什么呢？ 初一十五点歌曲。 Oh my god， 八月份完全没有初一十五点歌曲吧，我记得， 所以就让我们都忘记这一件事情了。 是的，你是不是也忘了呢？ 你的心事， 我想点歌给我的男朋友， 不要劈腿。 我想点歌给总统， 我想点歌给我的师长，我希望他天天快乐。 你的心事， 我想点歌给我的妈妈， 我要点歌给我的。 男主持人，你要放 A 版本还是要放 B 版本？你决定好好不好？ 欢迎同样的旋律，动人的金曲。 很棒很棒很棒，0223639955 0223639955，我们在一个月只有两次的点播特区，欢迎你打电话给我们，然后我们就帮你放你想要听的歌曲。你好，你是谁？ 喂 ，Hello， 嗨嗨， 我是阿宅。 阿宅， 李贺， 李 贺， 阿宅，你要点什么歌？ 我要点《告白气球》，有吗？ 告白气球哦， 嗯。 阿宅为什么要点《告白气球》？ 是周杰伦吗？ 对啊， 电脑有吧？ 好， 嗯， 你要告白吗？ 告白？没有，刚在一起。 刚在一起，哎、那、 啊、对对对， 你告白的吗？ 是啊， 我们要听。 那你有说一些？ 我们要听细节。 细节， 对，细节。 就两个相处蛮久，然后觉得蛮好的，就告白了。 告白的那个 九是多久？ 九是大概快个月吧。 啊？一个月哪有久，相处一个月 暧昧期啦，暧昧期一个月啦， 暧昧 认识大概半年多吧。 那怎么认识的？ 怎么认识的、啊？朋友，我在那个就去参加朋友活动，他的朋友。 什么活动？什么活动？什么活动？ 没有啊，就是一个聚餐啊。 所以你在那个活动看到他，你就很想认识这个女生。 一开始还好，只是觉得两个聊的那个痛调还蛮对的。 嗯， 对啊。就都很好笑，相处的很好笑，还不错这样。 那你告白的台词是什么？ 告白的台词吗？我有点忘记了。 怎么可能？ 不是刚在一起吗？ 我告白说什么？说，但我这样想下去，歌都放完了。 那你就讲快一点啊！还怪人家？ 我真的想不到没。 好，阿宅这首歌送给你。 啊、反正就是两个，就是。过这样子， 好啦好啦好啦， 谢谢你， 晚安哦， 拜拜， 嗯，谢谢，拜拜。 还有谁要来告白呢？0223639955，我我，嗨，你好啊。 马克玛丽亚好。 你好，你是？ 我是桃园的萝卜。 萝卜。 Lobo。 哎，然后哦，就是因为我之后要外派越南。 哇，好开心啊！好嗨什么？ 萝卜有像马克这么开心吗？ 嗯，应该有吧，应该有吧。 期待又怕受伤害， 不会受伤害的吧？ 对啊，不知道，但是觉得是一个人生很重大的决定。所以 是个跨出舒适圈。 对啊，然后就是因为其实也是因为前工作做的比较不顺，所以就换了这个新工作，所以想要点轮回。 啊！居然 我就说 在选择换公司外派去越南的时候要听的是轮回，不是要听开心的 party 的歌曲吗？ 不会啊，我突然很想听轮回。 你是昨天就一直吵着要听轮回的人吗？ 不是不是不是， 哦，不是啊， 对 啊啊啊啊， 华丽， 晚安哦，萝卜， 晚安， 拜 拜。 拜 拜， 800年前的一段情缘，席卷成日月的一场风雪，容颜虽然已经改变，可是却犹如昨日今天。人群之间我已发现你最纯粹情投的眼，我们不再陌生擦肩，爱让彼此的心紧紧串联。 快点打开 Facebook， 快点现在打两个字地震。 来不及了，太慢了，太慢。 现在已经太慢了吗？ 超慢。 我觉得还是来，我觉得在我的朋友圈当中我会是第一个。 怎么可能？因为朋友圈都很早睡。 我觉得。 不可能，你朋友圈。 你说我朋友圈有你，知道吗？ 或是啊，我想说，好想说你没有王令翔。 对呀，啊，没有，他现在还在忙着找那个中央气象局什么什么。他会比我慢一点点，对。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我也期盼了很久，但奇怪，我一点都不紧张哎，因为我知道，你有很深很深的一股力量，要告诉我，一定要再站在这个舞台上面。我会看到你们，然后我会听到你们的掌声，我会陪你们度过一个非常难忘的夜晚。谢谢。 是你为我撑起每一刻，留住今天，撑起每一刻。后来我才知道，有些话你只对朋友说，你们交谈着，但谁可变得勒索。早已经过 清芳芳华盛宴演唱会蓝光 DVD， 每一首经典，每一幕感动，只为珍藏仅此一夜的绝美绽放。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满月那天，爸妈为我戴上祝福的手链，妈确诊有失智症的那年，我帮她戴上爱的手链，守护她的每一次独行，用爱与关怀带他回家。 预防走失手链，把回家的路带在手上。老人福利推动联盟邀您一起关心身边的失踪人，申请专线02-2597-1700 2597-1700。老人福利推动联盟与联券关心您。 Hello， 我是黄丹妮，想知道最新体坛动态、体育消息、运动名人的心情故事吗？ That's right， 每周日下午四点，请锁定飞碟联播网，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 Sports Show。 大家好，我是赵永新 Stilo。 都画不出纷乱的答案，我说过的不算。 回来了，12:34的青春点点点，在每个月的一号跟十五号是我们的初一十五的点播特区时间。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02-2363-9955，点播人是谁呢？你好， 马克啊，玛丽好 ，Hi Trash， Yes， 你要点什么歌？ 兄弟， 什么兄弟啊？ 五月天的第九号作品《自传》里面的兄弟。 五月天最近不是很常播他们的歌吗？ 兄弟这首很少。 不是，就五月天很常播啊。 你就是想要尽量不要播五月天就是了，是不是？ 谁阻挠得了你呢？ 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就最近广告也听，唱片公司也狂播。 对对对，因为最近不是后来的我们就是顽固这两首嘛。 好好好好 好。我们没有兄弟耶。 可是我听到你们电台人播耶，而且有一个男主持人还说最喜欢这张专辑的这首歌。 谁啊？是谁啊？ 我会说男主持人，就是我，因为我忘记了到底是 P 奖还是强强讲的这句话。 不可能是强强。 那就是 P 奖啦。 我没有这首歌啊，真的没有。 真的吗？ 真的 那就顽固吧。 好，再见， 拜拜 拜。02-2363-9955 ，Hello， 你好， 嗨 嗨嗨，你是？ 我是 Rain。 嗨 Rain。 就是我是前几天就是有一个很猎奇的老鹰故事的那个。 我知道，我知道，但我们后来发现那个故事是假的啊。 对啊，然后后来就害我觉得幸好我先写完，不然我知道是假的再写应该会觉得很糗吧， 因为会觉得更难过。 对 好的，那你会告诉老师说那是假的吗？ 不会耶。 嗯， 好啦，我可能会跟同学讨论，但是我不会去跟老师讲。 好吧，那 Ray， 你今天要点什么歌？ 我想要点一首，就是关于就是最近那个制服有点制服解禁的那个高中制服解禁那个。 嗯， 我想要点一首电影原声带那个 Seeing Street 的 Brown Shoes。 哦，这个哦， 摇滚青春练习曲。 依稀我柜子可能有吧。 Ground shoes， 对， 你说地板鞋子， 棕色的鞋子 哦，是 brown shoes， 棕色鞋子， 对， 好，我找找，为什么、啊、这个跟制服那个有什么关系啊？ 因为那个电影就是有一个，他就是男主角，就是反正他就是会管他的。 他也是，他也是就被管，然后就是你有化妆化眼线，我就压你去那个琉璃台， 对， 然后就用水这样就肥皂抹你的脸，就是你就是给我洗掉，你就是不准叛逆，你就是要给我乖乖的，你少在那边给我作怪这样。 对，然后穿棕色鞋子，他会逼你脱下来。 嗯， 好，等一下送给你。 好，谢谢。 晚安了 ，Rain。 拜拜。 晚安，谢谢，拜拜。 02236399555，今天晚上你还有什么想要听的歌呢？作为就是孩子们摇滚象征，摇滚乐其实也是一种叛逆象征。 嗯， 12:40为你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 Sing Street 的 Brown Shoes。 拖着拖着拖着，虽然他的口碑真的非常的好，然后成品也让他上映了很久，其实真的很久都还有、他都还有上映，虽然可能最后剩成一天可能剩下一场这样子，但是我还是没 有 去看。QQ 他们最可以讲吗？算了， 为什么？ 我怕他想要保留完整的新鲜元素都不想看他们，因为他们就是一群就是会被教务主任盯上的小孩啊。但严格来说，他们做的事情真的是 很不叛逆，很无聊。 对啊，真的也没有在干嘛干嘛，就是也没干嘛。他们最后就有集体戴那个教务主任的 面具， 就是大家然后发给大家，然后整个舞会整个 party 大家都戴，然后主任这样，主任 keep put 0223639955 ，Hello， 你好， 马哥玛丽好， 嗨嗨， 我今天没有第一通，真是有点。 每天都要求第一，其实是很逼自己。 我今天要点另类的歌。 什么歌？ 爱的真谛。 爱的真谛可以播吗？ 爱的真谛是什么？ 因为今天晚上在教会祷告会，整个人觉得被圣灵充满。 你说爱的真谛是爱是很久忍耐又恩慈。 然后听到昨天跟前几天的那个口译的一些听众，觉得最近的社会的价值观真的是太诡异了。 昨天有很诡异的价值观哦， 像那个梦露他的经历啊，还有一些交友的啊，我本身也有一些经历，可以之后再跟你们讲。 好的， 等会的小刘。 好的， 再会， 拜拜， 拜拜， 拜拜，0223639955，而且那个没有很另类，我记得好像有播过。我记得好像在点歌区的时候就有人播过。 我刚还有，那我想成 张艾嘉吗？ 爱的太假还是什么的？ 嗨，你好。 嗨， 你是 马克玛丽好。 哎呀，山下智久啊！ 我们要延续昨天的话题吗？ 可以啊。那我们就在《爱的真谛》这种圣灵充满的歌下面听你这个肮脏的故事。 哎，不要这样子啊！可是我点的歌也蛮脏的。 你要点什么歌？ Eagles 的那个 Desperado。 OK。 然后我要现场，我要 live 版。 你要 live 版？ 就不要那个原就是 CD 版，要 live 版， live 版比较很棒。 好 OK， 好 我们继续吧。 好对啊 好，你昨天先把昨天的怨气发一发。我觉得昨天跟你留讯息的时候，我感受到你满满的怨念啊。 还好吧，我觉得还好，因为就是后来阳明山下智久有传跟他出去的女生的照片给我，然后就是女生都很漂亮啊，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特点，就是那个共通点都是他们的家境都很辛苦，非常的辛苦，或者他们自己没有工作这样子。 为什么都刚好遇到这样？ 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啊。 我也觉得很奇怪。 对啊， 可是我不知道哎，就是我先讲一下，就是昨天有网友就在 App 上面有针对，就是说哦，是不是说？比要收费的，就是要付费的这种付高价的这种交友软体啊，或者怎么样，会比较好约还怎么样？他们是说约炮啦，但是我觉得是蛮不好听的啦，因为我也没有约炮，所以先讲一下，就是比如说我玩这个，它可能它蛮贵的，它其实如果你只买一个月的话，一个月是700多块，然后700多块只有开那个讯息功能而已，那些赞什么的都要另外再付费。或者是你就是等，比如说每天送你一个，然后每3天再送你3个钻这样，或者3个金币，然后可是我觉得就是它的好处就是屁孩会少很多，而且它有那个就是身份证跟电话验证， 你都有做，你有做你的身份证验证？ 有，我有做过身份证验证，然后就是也有电话跟那个年龄，因为他身份证就 是 看你的年纪，对不对？对，那我觉得这样其实会比较有保障，而且。其实付费这件事情，我觉得某种程度来讲，已经帮你筛选到很多屁孩这样。 不是，是筛选到你同性别的竞争者，但是女生并没有筛选啊。 可是我可以挑啊， 所以女生不用付钱啊， 对啊， 不是额外付费啊。 对，女生不用付，而且你要挑，就是怎么讲，就是至少你知道今天这个人他不是空账号，因为他是用 Facebook 的账号再去做串联验证。对，就是你至少知道对方就是 OK 好就。因为我现在聊一聊大部分就会交换 LINE 或者是脸书，那至少这个都是真人。然后 这个我 爹，你知道飞碟联播网 APP 也是串，也是串 Facebook， 但是 你 有身份证验证吗？也没有啊。 对啊，可是也很多是假的啊，很多是僵尸账号，就是上来骂人的啊，或者攻击别人的、啊。 所以身份证验证，我觉得某种程度来讲，就是避掉很多东西，就是比例啦。就你可能碰到很多，比如说哦，别的网站，像比如说什么爱情公寓啊那种，它就会有很多假的、啊，不然就是做直销，不然就做保险的。 嗯， 不然就一直约你出去那个约会网约会的活动，那有很多我朋友在爱情公寓有碰到，就是他们是做那个约会活动的， 嗯， 然后就约朋友去，然后就反正就是缴费嘛， 其实是要吸收你就是现场活动的活动费， 对，没错。然后我觉得这样就比较不好，后来我就选择玩这个，反正就是你虽然说七八百块一个月，或者因为我们买三个月一千多的， 嗯。 那某种程度来讲，我觉得哦，可以负担就好了啦。对啊，因为不用太在意这个事情，就钱再赚就有了，不用去 care 这个事情。而且我觉得没多少钱。对啊，这是呼应昨天网友的话。 呵， 然后我今天要讲就是不是交友网站的，是我在捷运上搭讪的。 哇哦！然后呢？ 我在捷运上就看到一个女生，然后她就一直在唱歌。 他自己在唱歌， 对，他自己在唱，他听耳机在唱歌，可是他是有发出声音来，就是这个声音是听得到的。我坐在旁边的位置上，然后就看到他听得到。然后我有注意到他的右小腿跟左胸有刺青， 嗯， 然后但是人还就是人长得还算就还不错，然后就去跟他就是搭讪，然后就是交换。原本他是觉得说不好了， 嗯， 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搭讪，你知道吗？ 嘿， 很久，3年了。然后我就想说会不会功力退步，后来就开就有起身然后过去，然后就开我的那个 LINE 的账号，原本想说跟他就问说愿不愿意当朋友，就输入这样。然后他一开始就说不好吧， 嗯， 要不认识这样。 好， 可是前提是我们有对到，就他在唱歌跟我坐在那边的时候我没有对到眼，他有对我笑这样。 好， 对。然后但是我们刚好就是要转车嘛，就是中校附近要转车，然后下来转车的时候，我就也不是尾随，反正我们就是都要转车，然后下来，然后就跟他聊天，聊天以后，然后我就说就交换名片，然后有跟他讲说我是做什么，然后他也跟我讲他是做什么，就交换名片，后来还是有换 LINE， 然后反正就还蛮劲爆的，就是聊着聊着我就发现就是他就后来跟我聊天，他就说他只有小学毕业，然后已经三十几了，他大概只有小学毕业。 嘿， 然后就是还蛮想再进修什么的，他问我，可是他没有高中学历，所以后来我还帮他查，就是说教育部有那个高中学历的那个检定考，就是题目都很简单，然后坊间有一些那种冲刺班，就你只要考过了以后，他就发给你同等的高中学历，你就不用再去念高中补校，然后就可以在反正现在大学都缺人，你可以去洗，有了高中学历以后，你就可以去洗学历，这样 是， 对，然后。可是聊着聊着，我就后来发现就是有点小不对，就我发现他晚上不太好联络，然后他就是说他就是上班很累还是怎么样，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讲，朋友说，哎，他该不会是酒店小姐吧？对。然后呢，就在有一天晚上跟他聊的时候，他就说他要上班了，对， 是， 就回他不方便。然后每一次阶段回，第一次阶段回可能2点，再一次阶段回可能3点多，然后说他可能7点下班。 Hey， 然后我就有问说，哎，那你是做什么的？他就说，你一定要问那么仔细吗？ 但你们那时候在聊，就是交换什么，不就有问彼此的工 作吗？名片的时候 没有，名片是建设公司。他因为他好像他因为他姐姐就是有生一个小孩，然后姐姐的那个对方跑来是这样，反正不管怎么样，他就是变就是说就换他养这样，然后姐姐现在在休养，然后他也要养家，然后养弟弟的小孩这样，就家里有开会讨论，然后所以白天有工作，然后晚上也要去上班这样，对，然后这件事情就让我觉得，怎么这么特别这样，对啊，因为我最近真的像就像马克讲的，就是碰到了蛮多女生，就是都是家境很不好，我也不知道这社会是怎么了。 还是你本身就会吸引到这样的女生？ 可是我没有吸引啊，我去搭讪她，我也不是吸引她。 你去搭讪， 你说她对你笑了一下， 频率磁场就是看不到的，这很玄的， 这是很玄啊。对啊，那我后来只是觉得就是说，因为我是工作不沾锅，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 我的工作不应该跟这个女色去有沾染到，这让我会让我觉得很麻烦。 嗯， 那变得就是说用网络，可是我用网络就认识很多完全不同环境的。 嗯， 就从以前到现在，我就是我以从小长大就不身边不会有这些环境的女生。 嗯， 对，所以我就觉得嗯，那到底该怎么办呢？ 感谢你的分享，志久 啊。今天你没有要 feedback 吗？ 今天的 feedback 就是我后来我凌晨你去睡了之后，其实我有上去看了一下那个网站，然后我有注册一下，我有登入了一下。 然后呢？ 然后我很不喜欢就是有一种被钓金龟婿的感觉，我很不喜欢那个感觉。 什么意思？这个我不懂 哎。就是他背后有一个在办真实联谊活动的机构，一样也是日本的。 嗯， 然后这个真实联谊活动，它的吸引点就是吸引人报名点，都是说想要认识怎么说，想要认识高富帅吗？就是 三高男， 就是175公分以上，然后有稳定工作，然后年薪收入80万以上的男生，等等等等。然后对于女生的条件是完全没有琢磨，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一个软体跟这一个，他们当然是就是以结婚为导向， 嗯， 然后当然你要结婚导向的话，可能就是女生可能会在意说对方的经济条件怎么样这样， 嗯， 但是我觉得从这一个出发点一出发，我就觉得错了，所以我就不想要，我根本就不想要用这个东西，我不想要就是被评论跟评价那种感觉，不喜欢 ，I don't like it。 你讲这个事情我有感觉哦，因为我之前就是跟几个女朋友交往，其实我很在意一件事情，就是女生要会做菜。 嗯， 就是女生开的条件其实我都有尽力的再去做，比如说事业啊，比如说收入啊，其实我都有尽力在做。那因为我那天看那个报道，就是说男生的收入有没有，就是女生希望男生的收入要7万以上。 等一下， 嗯， 我必须要进广告。 哦，好，那我等你。 接受孙燕姿的邀请，去看看彩虹金刚现身，和星星、彩虹、海洋、牵牛花一起冒险。 那云朵像不像冰淇淋？夹进你手指就是夹心饼。一个个好过瘾啊！你说金刚轻轻的喊声音，吹起贝壳崩溃炸的心情。是否就接受邀请 ？Baby, baby, 风是话题。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你最想哪里去？你来听听海洋在商量好玩的事情，像骚扰你和彩虹金刚的爱笑着游。笑了两个娃娃的星星，你身上巨乳无所畏惧的山 丘。孙燕姿的童真世界最新单曲《彩虹金刚》，寻宝游戏开始出发。 Baby， 你就是我彩虹金刚。 Is that funny, 妈妈？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幸福团圆品中秋，品玉芳让您最健康。 燕窝低基金十全礼盒，五福礼盒第二盒50%，现在还有满额赠燕窝好礼大放送哦！ 中秋团圆好礼就选品玉芳， 快拨02-7716-6228-7716-6228。 经典男声唯有德永英明，写下日本音乐史翻唱系列记录，德永英明最爱男声全精选双 CD 环球。这是五月天 1,2,3 飞天南滚创造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呢，品源大哥要在 TICC 开唱了。志久啊，你还有什么要跟我们说的呢？ 哦， 刚刚聊到那个嘛，我就还蛮要求，我其实很在意女生就是会不会做饭这件事情。 好， 因为我觉得我们之前有看到一些报告，就是说女生希望结婚的这个另一半的收入有没有是希望在7万块以上。 是， 可是7万块在全台湾的好像平均收入来讲是排前好像前6%还7%而已。 前6%还7%，你说这样很高哦？ 就是 很前面哦， 就是很前面。比如说你100个人里面可能只有也许我们算好，我们抓多一点好了，我们抓10个人有达到这个标准。 你说7万10%，我没有，我觉得太没有，我觉得有赚7万的人其实比你想象中多很多。 嗯， 对啊，因为平均值就我们的国民平均值就是差不多5万啊。 可是 月薪， 可是你要看适婚年龄啊，几岁到几岁的那个？ 是啦，哦，你要说就是年轻人还没有结婚的，然后有赚到7万的人可能不多， 可能35岁以下，比如说什么20岁到35岁这个区间， 嗯， 哦，适婚年龄。对啊，那其实我是会尽力的去达到这个。那当然，我现在有超过。那就我们有尽力去达到这些标准的话，那为什么我们就能不能去要求女生要一点？对，也要达到一些什么？ 呵， 对。然后我会觉得就是说，我觉得做饭是一个很基本的，因为我希望呢，就是如果共组家庭了以后，有没有？如果就女生也要会做饭，然后这样你才可以去就是。小孩子啊， 所以你可以发明一个 app， 就是可以挑女生会不会做饭的这样子。 挑女生会做饭，可是我真的 不是我说、啊，挑女生会不会做饭的， 这要怎么挑啊？要怎么设计？ 我们要竞争点了。 好， 拜拜， 拜。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常饰演浪漫的角色，实际生活却是咖啡浪漫了我。旅行在东京、北京、香港、台北，咖啡 Latte 是我唯一的享受。衷心推荐最新型 Lavazza EP2500 咖啡拿铁专用机，上网输入免购机02-7711-7701。Lavazza 老咖啡为您贴心示范。 Lavazza, the Italian Espresso Experience。 就绕了圈，全部再回头看，我看昨日好伤感，我留恋美好。 詹森怀全创作专辑我想再唱起歌，8月26日正式发行。 大家好，我们是左左右右 大家好，我是蹦恰恰，在这里有一件事情来拜托大家，请大家多多帮忙，那就是捐发票爱老人。华山基金会电子发票的爱心码是111，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帮助失能、失依、失智的老人家。爱心专线，请您拨打02-2836-3919，02-2836-3919。 上午精神，以礼始，以礼终，踢一场君子之争。2016台北城市杯跆拳道邀请赛，台湾、韩国、中国、新加坡、泰国、香港、美国、印尼等13个城市的选手，9月2号到4号，台北捷运北投会馆，全力以赴，再攀高峰。台北市政府体育局广告。 我是梁文英。 1:01，第二个小时的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是我们的点播特区时间哦，所以欢迎你打电话给我们点歌02-2363-9955，02-2363-9955。嗨，你好 ，Hello， 你是谁？ 我叫赖尿虾， 赖尿虾， 赖尿虾，你要点什么歌？ 我想要点一首叫《啦啦啦 Love Song》。 啦啦啦啦啦，好像有哎，一个版本，两个版本啊？ 有两个吗？ 我想要， 你要先把 Apple 关掉哦。 哦，好，拍水。 哦，舒服。 Sorry。 好，你要我看一下有版本吗？啦啦啦。啦啦啦 Love Song 九宝田力生版，还是你要向九宝田力生致敬版呢？ 我只致敬是谁？是那个女生吗？ 致敬是 BOA 跟 Sold Out。 那就九宝田力生好了。 好的，没有问题。为什么要听这首歌呢？ 因为就这首歌就是感觉像度假，然后暑假要结束了，就做个 Happy Ending 这样子。 好好，赖尿虾，祝你开学顺利， 谢谢， 拜拜， 晚安。 Love Song， 好开心啊！在9月1号的时候呢，今天也会是我人生当中的一件很重要的里程碑。 我真的觉得你非常非常非常的快乐， 非常非常的快乐。就算呢， 我的伙伴一直极力的说我不要，我不要，我去那边干嘛？ 我 不要。对，然后但是就是我还是非常非常的就是很热情说 ，Come on， 拜托，我求你，我求过你什么事吗？就答应我这一次一次吧。 所以今天9月1号也是我人生第一个初体验， 是 就要成真了。 这个初体验呢，是我们今天下午就会去，应该说我们今天的行程很满。 对， 我们一早可能就要去三立电视台， 嗯， 然后下午的时候就要去桃园，因为我们要去全员主场。然后跟所有喜爱棒球、热爱棒球、没有棒球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棒球痴、棒球狂、棒球迷、展员主播一起爆棒球。Yeah， 所以大家明天今天晚上的时候呢，可以打开 LAMIGO TV， 可以打开麦卡贝，可以看看我们 坐在展员哥旁边 爆棒球啦。I'm not concerned with all apologies. There's a lot of men. I know I could find another. I know that I'm always happy when I walk out the store. Store. I think he's supercalifragilisticexpialidocious. That's enough. That's what they're playing with. I love him, hate him, kiss him, diss him, try to whip him out of my shit. I'm like.02-23639955，今天的青春点点点九月份点歌之夜。Hello， 你好。 Hello， 嗨 嗨，你好。 你是谁呀、 啊？阿光。 阿光啊。 嗨。 阿光，你要点什么歌呢？ 请问有那个中西宝智的歌吗？ 啊啊。 中西宝智。 中西版智。 宝，宝重的宝。 中西宝智。 谁啊？ 中间的中，西边的西方的西吗？ 对， 保重的保， 志气的志， 志气的志。 然后嘞，这是演歌哦？ 不是哎、欸， 那歌名叫什么？ 最后的塞锅诺阿美， 最后的雨哦。 好，为什么要点这首歌啊？ 就很久没听到，就突然想听啊。我想说，是不是今天我又搞错？是不是今天是初一还是什么时候？ 今天是9月1号。 今天是9月1号，是今天没错。 然后这个月的初一也就是一。 我就 哦，真的、哦， 突然 刚好， 农历国历同步， 所以鬼门关了。 对啊，今天昨天八三一， 是9年一次是吧？ 我也不知道， 差不多差不多。 农历跟国历生日同一天是19年。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最后的雨 送给你， 谢谢， 拜拜， 晚安。泣けるほど愛したりしない、さよならを言った唇も僕のものさ、君を忘れない。君を救える愛は僕じゃない、でもこのまま見つめている。言葉にできないのが愛さ、言葉では君をつなげない、行き場Yeah. 君を壊したい。 拍手！0223639955，嗨， 喂，你好，马克马，你好， 嗨，你是谁啊？ 哦，我是彰化人， 彰化人要听什么歌？ 哦，我想要听《你需要快乐我不用》， 你需要快乐我不用， 对 ，TG Back， 没有儿哦，你需要快乐儿我不用，你需要快乐我不用，你需要快乐我不用，嗯，好，所以你不用快乐， 我不用。 为什么？而且 刚是相声段子吗？ 为什么可以回答的接的这么紧啊？ 是你需要快乐才能活，我不用。 哦，对对对，才能活，不好意思。 所以你不需要快乐也可以活。 对啊，也是很开心啊。 那开心不就是快乐吗？ 不一样， 开心跟快乐不一样。 请开心， 心灵的平静，心灵的平静可以获得就是满足。 所以你觉得只要有平静就能活，不一定要每天都很快乐这样。 对，不需要外在的给你有的美的、啊。 彰化人怎么会悟出了这个道理如此的禅呢？真棒！ 我说，也没有啊，就是没有什么道理，不好意思，现在讲不出来。 你听起来还很年轻哎。 没有，很年纪很大啊。 多大？ 73年次的， 所以过30， 已经31、32了， 也差不多可以悟出这道理了。 差不多了，已经不是年轻小朋友了。 我觉得30岁悟出这个道理还是算早啊。 真的、 啊？ 嗯，还好吧。 就是平静，就追求是一种平静，是一种静心的快乐，而不是受到外界影响的情绪起伏的快乐。跟我妈这 边影响了，我现在好想去彰化吃美食哦。 空肉饭。 哇、哦！ 我想吃空肉饭。 我想吃空肉饭，也想吃霸丸。 我不想吃霸丸。 我超好吃的， 我超好吃的。 感谢你，彰化人。 好 ，OK， 拜拜， 拜拜。 像斑驳木边蓝天光，远方街灯模糊闪亮。这样的时刻仿佛暂时和伴追梦，有天色总消声寂寞。其实没有。孤单只是状态喧嚣，现在的我也许比较喜欢别多说话，在生活中就学观察，没什么不一样，只是更习惯一个人的时光，不让快乐成为负担，不要情绪升温。Judge my way. Every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咦，那是什么声音啊？ 那是英文中许多相似的子音和各种高低音频的变化声音啊。只要你能听懂分辨这些声音，英文听力与口说能力就能大大进步哦。透过脑神经科学并结合大数据所研发的英文课程《大脑地图》，9月2号到5号即将进驻2016台北花博儿童玩具大展，请洽0800-00-9986《大脑地图》。 这五年我等了很久，我也期盼了很久，也有很深的一股力量要告诉我，一定要再站在这个舞台上面。 每一首经典，每一幕感动，只为珍藏仅此一夜的绝美绽放。张清芳《芳华盛宴》演唱会影音特辑，蓝光典藏版、DVD 收藏版，8月31日，《芳华再现》，Four Music。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举起你的右手，安打安打，举起你的左手，轰不浪轰，0223639955。 你觉得刚好多少人被吓到？ 举起你的双手，吴玛丽， 喂，你好， 全雷，嗨，你好，喂，有， 喂，喂，有听到吗？ 有， 你是谁？喂， 我是 Lilian。 Lilian 要点什么歌呢？ 我想要点那个梁静茹的， 哎，忘记了， 什么？爱久见人心。 刚刚是自己唱一下，然后就想起歌名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刚刚都突然忘记了那个歌名，好难记，因为他的副歌不是他的歌名，是最后一句话。对， 爱久见人心，你有特别的原因，就是想听。 爱久见人心， 哎，对， 爱久见人心。 好的， 送给你，拜拜。 好，拜拜。 全雷打，全雷打。 我冷漠是不想被看出，太容易被感动触及。我比较喜欢现在的自己，不太想回到过去。我常常为我们之间忽远忽近的关系担心或委屈，别人只一句话就刺痛心里每一根神经。你的孤单是座城堡，让人敬仰却处处防御。你的温柔那么缓慢，小心翼翼，脆弱又安静。也许我们都已回到这次面对的幸福是真的来临，因为太珍惜所以才犹豫，忘了先把彼此抱紧。我不是流言，不能猜测你疯狂的游戏需要谁准许，别人怎么说我都不介意，我爱不爱你日久见人心，存一寸光阴换一个世纪，摘一片苦心酿一滴蜂蜜，用尽了全力只为在一起，我爱不爱你爱久见人心。 0223639955，1:22的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好久不见了， 达人哦！ 哇，电话怎么这么难打？ 还好啦，达人，你要点什么歌？ 今天刚好九月一号，我来一首那个911的《提警玫瑰花》。 哦，对不起，我不想播他们的歌。 哦、是地雷啊，没关系。 地雷啊！ 走。那有没有那个可以点那个江蕙的歌吗？ 要看 如果没有版权问题的话就可以，你说说看。 波浪形塞， 最期待 波浪形塞。因为刚好那个， 我记得 那个是阿邦姐的生日，跟江蕙刚好差一天。那、今天九月一号是江蕙的生日。 哦， 没有， 没有， 不行，不行。 那探狗，探狗， 探狗，探狗好像也没有， 没有，不行， 没有啊。 达人不行啊，今天不是你的天。 黄品言的歌今天可以点吗？ 今天播过小薇， 播过了。那彭佳慧的好了。 彭佳慧的什么？ 鹿港小镇。 彭佳慧的鹿港小镇吗？ 可以吗？ 你是不是之前点过这首歌了？ 没有啊， 我明明就记得我有播过。 真的、啊？ 你忘记你自己点过了？ 对呀、啊。 那彭佳慧的另外歌可以点吗？ 彭佳慧另外什么歌？ 他是有翻唱一首那个黄莺莺的歌。 你为什么一定要？往死里去呢？ 为什么一定要往？就是我们会可能有版权问题 的去、啊、真的、啊？ 对啊， 因为英英姐也有很多歌不能播。 我早不知道啊，最近怎么？ 完了，达人遇到危机呢。 那个 Tokyo D 的呢？ 哇， 没有，加油！因为你们要去当那个。 其实达人是有在 你们要上那个棒球场嘛、 啊、 然后刚好 Tokyo D 有唱一首那个加油啊 Tokyo D 哦， 不过这好像有点年代了、欸、 超久 啊， 超久， 这首加油是有关于那个棒球的歌吗？ 不是啦， 那 达人从来没有他的音乐资料库如此的被挑战过。 其实怎么那有哪些人不是地雷啊？ 不是因为你爱的就很容易， 因为你爱的是就是比较老的老歌啊，那就很容易会有版权问题出现。 真的、 啊？那我们就投 QD 加油喽！ 这首可以点吗？ 我们就 祝你们秀威满档， 谢谢你哦。 好，那个通告成功，拜拜， 拜拜。QD 突然觉得，这不就是当初 Dance Flow 的原型吗？就是一群的舞蹈老师这样子。0223639955，好想知道现在当初投 QD 成员现在在做什么。 那个谁是不是在当 Dancer 啊？ 但现在 就现在哈， 现在还在当 Dancer。 就是那个里面有个日本人嘛， 对， 他 不是，他里面全部都是日本人啊。 你说他们，我说 Dance Flow 我说 Tokyo D。 0223639955 Hello， 你好。 喂， 嗨，你是？ 喂，我叫田径。 田径啊， 嗯， 是个跑步的人。 对， 好，田径，你要点什么歌？ 我要帮我朋友点歌。 点什么歌？ 然后他要点《红尘客栈》。 可是今天周杰伦播过了哎。 我这个可以拜托再播，就是好，因为我打很久，就是我在打了快一年了吧。 你打快一年，你骗人，说谎的人。 真的真的，因为这是我之前答应他，就是他是 没有啊。这一年来有太多机会可以打电话进来，根本就没那么难打。 就是好，我先说，就是他其实因为他很喜欢，就他很想当 DJ， 就跟你们。 嘿嘿 然后我记得是去年你们好像有去福大演讲嘛，算是。 嘿嘿嘿。 然后他那时候就很喜欢你们，然后就一直要打电话，但是因为他晚上不能打，所以他就叫我帮他打。 哦、你们现在几岁啊？大学生。 19。 19岁。 嗯。 好的。那 所以就圆了我的心愿吧，拜托。 可以15号再来圆一次心愿。因为一年来你有很多机会是你自己拖延错过。二，今天已经播过周杰伦了。三，你撒谎你打一年好像很难打，明明我们超强都没人打的。 但是哎好吧，没有，因为我就初一十五有打而已。 好吧。那我们就15号见咯， 拜拜。 嗯，好，拜 拜。 拜 拜。吴玛丽真是一个严厉的老师啊。 嗯， 如果你的人生要进步，你就必须要跟这样子严厉的朋友在一起，他会帮助你往前进的。嗨，你好。 喂。 嗨。 嗨。 你是？ 我是莱莱。 点什么歌？ 郭靖的心墙。 嗯，谁的心是一道墙，你都过不去呢？ 不要说我，拜托。 我你怎么在我要诱导他说你 不要说我拜托 是歌吗 当然不是哎、欸， 不是哦 当然不是啊你在说什么 那怎么会想听心墙呢 这是一段故事很长哎、欸， 这么长 那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们就听歌就好了好不好 故事我改天再分享好了 好哟 好 拜拜、 拜拜 在心里面那么灰就淡一些海豚从眼前飞越我看见了最阳光的笑脸好时光都该被宝贝因为有限我学着不去担心得太远不计划太多反而能勇敢冒险丰富的过每一天快乐的看每一天、哦、第一次遇见阴天遮住你的脸有什么故事好想了解我感觉我懂你的特别你的心有一道墙闪烁偶尔透出一丝暖暖的微光就算你有一道墙我的爱会攀上窗台身旁打开窗你会看到悲伤融化心得太远不计划太多反而能勇敢冒险丰富的过每一天快乐的看每一天、哦哦、第一次遇见阴天遮住你的脸有什么故事好想了解我感觉我懂你的特别你的心有一 现一扇窗，偶尔透出一丝暖暖的微光。就算你有一道墙，我的爱会爬上窗台身旁。打开窗，你会看到悲伤融化。 久等了，邻家女神凯乐的第一首唱跳主打。 阳光的早晨，睁开眼就是快乐，好心情都亮了。搭配着音乐，刷牙可爱的过分，看镜子刷眼神，笑得很认真，爱我像浪漫情人，心情很柔顺，像我脚踩着久等，心动要承认。 2016华语乐坛超级新人凯乐，久等了。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热气球升空， 光雕音乐会开演， 台东纳鹿湾欢迎你！ 看见台东，就从纳鹿湾开始。 全台唯一获得饭店业金商奖肯定及 ISO 9001认证，纳鹿湾大酒店。订房专线0800-239-888。 忘了多久没 飞树老好人创作专辑，强力主打饥饿。 尽管尽力而为，还是无力挽回。只是 斗士文化制作，福茂唱片8月5号正式发行。 我是小乐吴思贤。 我不放手，我不放手，告诉我这路还能挽救，让我们重新相拥。飞碟 Network， 9月1号，还有谁要点歌呢？0223639955，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嗨，你好啊。哎，怎么不说话呢？ 七九， 七九，你要听什么歌呢？ 哦，因为我刚刚前面的时候就听到一个人点了一个什么日本老歌，然后我就想到一首我知道的日本老歌，然后可是其实我跟那个就是演唱者也不太熟，反正那首歌叫做《黑呀都歪下次都瓦达西》。 什么啊？ 就是一个叫做什么平松爱里的人唱的，然后我就只是觉得那首歌蛮好听的。 哪个平，哪个招，哪个爱，哪个里、啊、 平安的平，然后平松，松树的松，然后爱是爱情爱，然后里是道理的里。 平松爱里， 嗯，就是黑呀，房间那个黑呀、嗯、然后都歪下次都啊大西，对， 好。 嗯，哦，然后我刚刚查了一下那个，因为我就不知道就是 Tokyo D 什么，我就查了一下，然后就发现去年就反正 YouTube 上有他们的新闻。 哪里有他们新闻？ YouTube 上你就查 Tokyo D 就有一个去年的新闻，然后就说什么团长 Boss 就是跟流台湾，然后当什么贸易商，然后在办公室跳一些地板动作什么的， 嗯， 是有新闻。对， 但对啊，但其他人都不知道，我知道 Boss 留在台湾。 嗯， 对啊。 好，就是这样，没事了，拜拜。 七九，拜拜， 拜拜， 拜拜。 今晚的最后一首点播歌曲，你要选几？ 二。 嗨，你好。 喂。 你是谁？ 我是台北人。 台北人，台北人，你要点什么歌？ 我要点《龙虎巧克力》的。 龙 虎巧克力。 龙虎巧克力。 我听龙如巧克力，是猛虎巧克力。 猛虎。 你知道人的注意力会 放在。OK, 猛虎巧克力哪一首歌？ 不再是少年。 什么什么少年？ 不再 是少年。 你的心境吗？ 不是，就跟一个人都很喜欢这个团。 好，他也在听。 应该没有吧。 那你下次打算进来记得关收音机哦。 好，不好意思。 拜。今晚的最后就以猛虎巧克力来作结。今天九月一号的点播课点播，我要点播特区， 还要放这个。 你的心事我来帮你说， 你的情感。 怀念的旋律，动人的金曲， 那是不易的信念。你知道，你正在追寻一场梦，或许不会有明天。孤单与失落，还是让人觉得好累。已经不再是少年。 劲歌金曲。 一秒钟，谁不是一路忍痛，换幸福一秒钟。你觉得世情万种，没有不同，不怕有牺牲，只怕不光荣。真爱总来去汹汹，情深伤过天空，才有资格跌得那样重。爱情又给过你什么？最后带走的已经更多，你为何愿意为一秒飞翔，余生再堕落？爱情又给过你什么？你沉默什么花火，不是在一生一想就散。 当爱情不翼而飞，一首静茹的歌换一刻悲伤止步。情歌天后梁静茹2016最新单曲不翼而飞，用歌声扮演透彻爱情的说书人，每个问句都让人反省，每个答案都带找寻。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家好，我们是 阿信。 无论你是上班族、学生，还是跟我们一样是山上拉丁的人， 都可以把一天过得很精彩。 和我们一起响应联合劝募一日捐活动，就能帮助全台超过78万位弱势朋友。 你的一块钱力量大无限，上网搜寻联合劝募一日捐，电话02-2378-2256。 多想被你宠爱，多想被你关怀，却只能成为你眼中的臭小孩。戴佩妮全新创作专辑《贼》，好评再推荐《臭小孩》，弥勒佛出品，种子发行。 我是陈洁仪。 每个流浪的人都在回家的路上，每次看月亮都闪着泪光。 玛丽姐姐要说故事咯，好棒哟。昨天说到了米龙迷上了在店里，然后跟很多陌生人，以为自己是陌生人的朋友，跟人家聊起天来，然后命运纠葛的事，所有事情都可以慢慢的解决。然后呢，在结尾的时候，还有米龙最开心的就是他们可以互抢账单，有的时候账单是他们付，有的时候米龙付。红发妹就是他们交友的那一次各付各的，因为每一次都很棒，所以如果一整个早上过去没有人坐在他对面的话，米龙就会有种失落感。还好这种情况没有太常发生。从遇见满身大汗的胖子算起，这两个月来了个麻子，虽然有张麻子脸，而且呢至少比米龙大了10岁以上，可是他还算挺好看的，很有魅力。这个麻子一坐下来就说啦，我还以为你不会来。可是我们约好啦。没错啦，可是我在电话里吼了你，所以担心你吓得不敢来。哎呀，可是我来了嘛。抱歉，我在电话里朝你大吼，真的啦，我太失控了，可是我说的话都是认真的啊。 Do you understand?请你不要再跟他见面好不好？可是我爱他啊。有时候即使爱也要 give up 啊。我大你几岁，你听我的， 有的时候就是要放弃嘛。抱歉，我做不到啦。哎，你做得到啦。You can do it. 而且你会做到，没有别条路可走。可能你我都爱他吧，但我是他的 husband 啊，我是他丈夫，我不允许你破坏我家庭，听到没？米龙摇摇头，对那个做丈夫的人说：哎，你不知道我过去一年是怎么过的，简直像地狱，不是，是一片虚无，连地狱都不如。当你一无所有过了很久，突然有东西出现了，你怎么可能叫他走开嘛？你懂吧？哎，我知道你懂吧。这个做丈夫的人咬住下唇，想了一下， 我跟你说，只要你再见他一次， I will kill you， 我会杀了你，这不是开玩笑， It is not a joke， You know， 你知道吧。 米龙耸耸肩膀说，那就杀了我吧，我不怕啊，反正人到头来终究就是要死嘛。结果呢，那个丈夫隔着桌子猛挥一拳，棒棒打在米龙的下巴上。米龙这辈子还没有被人这么用力的打过，只觉得哦天哪，一股热痛涌到脸中央，然后又往八方散去。几秒之后，他发现什么，我竟然躺在地板上，然后那个丈夫就站在前面。到底丈夫跟米龙之间还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明天再来说。 什么龙？ 这不是你这礼拜一开始就问过的事情了吗？ 大家印象记忆有这么深刻吗？是只有你才知道好不好 ？OK。 什么龙？ 米龙。 不对，是看我用什么什么花生味龙。所以是因为这样要听蔡依林吗？是因为这样吗？ 不是。 最后你送上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蔡依林的《假装》。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晚安喽。 呼吸着一种孤独的味道，心跳在你沉默以后慢慢的被淡忘掉。我笑了笑，反正你看不到，我要的幸福遗落在你怀抱。当爱睡了觉，那些最初的美好早被你搁在一角。街上拥挤人潮，走着看着都是催眠符号，记忆停不了，穿过独立的心跳，穿过想你的味道，我只想不被打扰。假装多好，我这样只想要再拥有一秒，去相信你的拥抱，一直会让我依靠，继续等待爱情感情人的想要再拥有一秒。